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中秋将至，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又是全球华人共对一轮明月的美好传统时刻了。今天我们就要连线在加拿大温哥华中文电台的记者吕波，我们来了解在加拿大的温哥华这个华人华侨聚集最集中的地方，我们来感受那里华人社区的中秋氛围。为什么有朋友就说在温哥华过中秋节感觉可以和国内无缝衔接了呢？然后我们还要一起了解阿富汗著名作家胡赛尼，就是《追风筝的人》的作者最新推出的力作，关注难民题材的《海的祈祷》，很快也将在中国出版。好，让我们一起走入本期的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加拿大的温哥华。温哥华是加拿大人口最多的城市，也是华人华侨人口最集中的地方。我们连线在加拿大温哥华中文电台的记者吕波，请他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温哥华中秋节的月饼供应，以及这里丰富的社团活动，还有这些年来在温哥华过中秋节感到的变化。 这个浓郁的氛围，其实你去商场是感受最浓烈的，因为到处都是，当然所谓的商场是指华人超市了。那么这种本地的一些大型的华人超市，早早的就已经一个月前就已经月饼上市了，所以你会看到琳琅满目各式各样的月饼，而价格呢也是有高有低，但是基本上的价格都是维持在差不多50-60加币吧，有的时候便宜点可能20-30左右，最贵的可能有100多加币，这是比较这个顶天的了。所以说民以食为天，我们大概讲这个月饼，就是说在温哥华的好处是你可以吃到来自两岸三地的月饼，都是很多的，包括像我们北方人当然会喜欢吃像北京稻香村的月饼，就好几种样子，五仁儿都是很著名的，都是都能买得到的。台湾当然他们现在比较流行的像一些冰皮月饼啊，然后香港的一些传统的广式月饼，所以都是很连，可以说是各类种类吧，都是蛮多的。 据吕波介绍，每逢中秋来临，最使当地华人华侨感到欣喜的是，这里的月饼的品种种类越来越丰富，有一点和国内无缝衔接的感觉了，让他们感到身处异国他乡，也感到了浓浓的中秋氛围。 是，从月饼这个上市时间越来越早，然后品种越来越多，产地越来越丰富，提到的像传统的月饼，包括烘烤类的，还有像冰皮月饼，还有类似月饼的点心，但不完全是传统月饼的样式，所以这个变化是蛮大的。是因为现在华人越来越多了，在主流的超市，比方说我们这边叫 Costco， 这种 Costco 这种大型的饭，就是这样种饭量式的这种超市，你早早的也有中国的月饼上市，可以说西人吧，他们也在接受啊。一到这个时候，他们就说啊，你们中国人又开始吃月饼了。他们也没愿意吃，因为他们本身就喜欢吃甜食，所以一到这个中国月饼，他们都会说啊，可不可以让我送我一盒，我也尝尝中国的月饼。所以他们都是蛮爱吃的。 另外，吕波也介绍，今年的中秋节9月24号正值星期一，当地的工作日，所以很多人会选择在前一天9月23号的晚间合家团圆，吃月饼，赏明月。华人社团也会选择将传统的纪念活动在这一天来举行，社团活动也吸引了很多当地人参加。 就是本地的社团，他们会举办一些活动，包括教小朋友们一些中国的传统的礼仪呀、文化呀。星期六的时候，我们这有一个特别大型的，也算是一个比较大型的活动，就是那么有100多名留学生还有学者都是来自中国的，他们参加这个活动，就是有一个叫月饼创意大赛，大家就在现场制作月饼，可以放各种馅料。所以大家在这个活动当中，一方面是通过这个活动彼此能有一个联谊的活动，再一个也可以一解思乡之情嘛。尤其是刚刚在这个刚开学的时候，很多学校就已经写出很多的那种给小学生来讲，而他们都在学校里就会讲，哎，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中国的中秋节，然后会讲这个月圆代表的什么，因为它这叫做 moon，就是月圆的这个节日嘛，所以就来讲，很多同学还要带出自己的摄影的这个照片来告诉大家，哎，我在这一天晚上干了什么。 刚才我们连线的是加拿大温哥华中文台的记者吕波。在加拿大这样一个倡导多元文化的国家里呢，中国的很多传统节日在当地的学校和社区里呢也会被传播和重视。好了，感谢他跟我们所做的连线，了解了更多海外中国人过中秋的情况。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南美的智利。说起南美，您可能会立刻想到火热的桑巴舞和足球。但是有没有想过去南美滑雪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呢？尤其是南北半球季节反季，当北半球直酷暑湿时呢，南半球正是滑雪的好时节。而其中智利因为其多山的地貌，成为了全球滑雪爱好者想在夏天过过滑雪瘾的好地方。虽说眼下已经进入了秋天，但是呢，在南半球的智利，往年这个时候啊，滑雪场仍在经营，但是今年的情况有些不同了。全球气候变暖也影响了该国滑雪场的经营，一些滑雪场不得不缩短了经营时间。对那些靠着经营滑雪场过日子的百姓来说，这可真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智利。 这里是位于智利首都圣地亚哥36公里外的一处滑雪场，这处滑雪场在高峰期会对外开放面积总计达40平方公里，有多种难度设置的70个滑雪道供不同层次的滑雪爱好者选择。但由于今年冬季智利气温比常年更加温暖，现在冬季才刚刚结束，滑雪场周围的斜坡上到处都是裸露的棕色泥土和岩石。科尔特斯今年73岁，已经滑雪50年了，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滑雪爱好者。对于不断减少的自然积雪以及不断缩短的滑雪时间，他担心他的后代以后不能在这里体验到滑雪的乐趣了。 Hace 30 años no se necesitaba ni artificial, duraba la cancha sola, con las nevadas naturales. 智利滑雪协会的数据显示，智利的滑雪胜地每年接待约100万游客，其中40%为外国游客，平均每人在滑雪上的花费约为270美元。滑雪经济是智利一些地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气候变暖，一些滑雪场可能不得不缩短滑雪场开放时间，减少滑雪道的面积，这样的话会逐渐丧失对滑雪游客的吸引力。一些山区一时很难再想到别的办法能继续吸引游客，维持当地的旅游经济。智利气象研究所表示，因为气候变暖，过去20年雪线向山峰移动了60米。此前世界银行曾警告，安第斯山脉热带地区的许多冰川可能会在20年内消失，以滑雪产业作为支柱产业的一些地区或许需要寻找新的出路。 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智利的冬季时间缩短，一些滑雪场呢不得不缩短了经营时间。对于那些以经营滑雪产业为主要营业收入的老百姓来说，这的确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事情。可能大家对于智利的滑雪产业并不是特别的陌生，其实呢，在南半球这里是一个著名的滑雪胜地，每年会有上100万的外国游客前往智利进行滑雪，而他们的主要游客呢60%是本国人，25% 来自巴西，10%来自阿根廷，还有5%的游客来自世界其他地方。因为智利也有南美美食之国的称号，这里的牛羊肉呢都十分的著名。另外呢，智利的价格又很便宜，因此近年来从欧洲、亚洲以及北美来这儿滑雪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了。好了，说完了智利，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北半球最北的冰岛。今年的俄罗斯世界杯足球赛上，冰岛足球队的惊艳表现呢令全球为之瞩目。但其实和冰岛足球一样使人感到惊艳的，还有冰岛从经济的破产中重新振兴复苏起来的这样一段奇迹之路。2018年，冰岛由于大量购入了衍生金融产品，遭遇泡沫破灭，国家经济陷于崩溃。痛定思痛之后，冰岛政府决定放弃不稳定的银行业，转攻科技产品、可再生能源产业和旅游业。10年之后的今天，冰岛旅客人数翻了4倍之多，国内人均生产总值重回欧洲前列，就业率也是位居全球前列，经济复苏成果喜人。而冰岛的国土面积只有10万平方千米，只有35万人口，这也使得没有加入欧盟的冰岛，它的货币克朗成为了全球最不稳定的货币之一。尽管冰岛的经济复苏卓有成效，人们依旧担心呢，热钱大量进入会助推高克朗的汇率，加剧国家经济的泡沫化，使得经济危机再现。过去呢，冰岛的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该国的渔业，特别是鳟鱼的价格。现在冰岛人已经下决心充分利用好大自然给予他们的独特地貌，将旅游业发展成为他们的另外一个支柱产业，让经济结构更加多元，这样的话经济发展才能够长远和稳定。好了，下面我们就一块儿要走进冰岛的一座独特的小镇，近年来这里成为欧洲旅游者最喜欢的目的地之一。 伊萨菲厄泽是冰岛西峡湾区的一个小镇，是冰岛最古老的定居点之一，约有人口2600人。附近有各种景点和活动，无论短途还是长途的徒步旅行，这里的地貌都是首选。这里有狭小的峡湾、陡峭的山岭，很多游客会耗费多日驾车穿过峡湾欣赏崇山峻岭，有些山岭甚至直入大海。10年前，这个小镇一年到头都看不到超过10艘游轮，但是今年到港的游轮已经接近100艘了。游轮通常都是早晨到达小镇，这个夏天小镇已经迎来了超过其常住人口数2倍的游客，而统计显示明年的预订人数已经大大超过今年的数字了。尽管夏天过去，航行条件开始逐渐恶劣，但这并没有阻挡游客的脚步。有人觉得越来越多的游客已经让原本平静的小镇变成繁忙的曼哈顿了。冰岛的旅游业已经连续7年增长超过20%，去年有260万游客来到这个北欧岛国，而在2011年，这一数字一直都在60万左右徘徊。渔业捕捞所带来的收益在不断下降，而蒸蒸日上的旅游业刚好弥补了这一缺口，也为当地居民创造了不少就业机会。当地的手工编织协会还开了一家商店，羊毛毛衣、帽子等手工制品销量大增。根据欧洲旅游委员会的2017年欧洲旅游趋势与展望，冰岛增长56%，是增长最快的目的地。 刚才为您介绍的是冰岛的一座独特的小镇，背后也足以见得冰岛全国对于发展旅游业的重视。冰岛也希望将自己的经济结构呢更加的多元化，而不像过去那样呢仅仅依赖渔业，最后呢导致了国家过于信任金融衍生产品，走向破产的边缘。这些年来，随着冰岛大力推广该国的旅游业，使人们对于冰岛的深刻印象呢有了很大的一个变化。比如说过去呢，人们认为冰岛可能就是绚丽的北极光、发达的渔业，还有那种发酵的鲨鱼肉的滋味了。整个国家地理位置呢是很偏僻，而首都雷克雅未克也只是一座沉睡的小城市而已。而现在呢，人们对于冰岛的印象则是完全不同了。它有着全世界最为丰富的地貌，有着北极难得一见的各种极地的风光，美味的海鲜鱼类，热情好客的人民。如今外国游客成为了助力冰岛旅游业经济复苏的一个重大的来源，国内民众对此是心怀感激。不过呢，也应该看到游客数量剧增也给冰岛带来不少麻烦。比如有人就说，冰岛整个岛呢像是被游客侵占了似的。像这类旅游高峰的时候，也明显表现出了冰岛的基础设施在面对大批游客的时候呢依然是力不从心。 那么过度发展旅游业呢，也使得冰岛政府开始思考，也应该更加丰富经济结构的多元化。除了传统的渔业捕捞、旅游业之外，现在冰岛开始逐力去打造该国的科技创业公司。一位科技网站的创始人 Crystal Linda 就说呢，技术岗位在这个国家的经济体系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不管未来冰岛的经济前景如何，可以确定的是，冰岛政府已经不希望看到只有银行业在国内蓬勃发展的那个，开始逐力去打造该国的科技创业公司。一位科技网站的创始人 Crystal Linda 就说呢，技术岗位在这个国家的经济体系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不管未来冰岛的经济前景如何，可以确定的是，冰岛政府已经不希望看到只有银行业在国内蓬勃发展的那个样子了。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国的文学爱好者对于阿富汗作家胡赛尼的《追风筝的人》不会感到陌生。胡赛尼的作品在全球销量超过了5500万，在2006年，他被任命为了联合国难民署亲善大使。三年前，叙利亚小男孩阿兰库尔迪的遗体被冲上了土耳其的海滩的一幕，让世界为之震撼。这些绝望又义无反顾踏上渡海之路的难民们，让同样曾经有过避难经历的胡赛尼萌生了要创作新书的想法。2018年9月，他的新作以难民为主题的新书《海的祈祷》在伦敦首先出版了。新书讲述的就是号召世界面对难民问题要有同情心。《海的祈祷》一书中文版即将由胡赛尼在中国的出版商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推出。好，接下来我们就随联合国电台记者钱思文的介绍，一起了解这部新书。 胡赛尼出生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父亲是一位外交官，15岁时全家来到美国申请庇护。他以祖国阿富汗为背景所创作的小说《追风筝的人》《灿烂千阳》和《群山回唱》畅销全球，影响巨大。他本人也于2006年获得联合国人道主义奖，并于同年开始担任联合国难民署的亲善大使。在黎巴嫩的一处非正式定居点内，胡赛尼见到了来自叙利亚的难民诺拉和他的两个年幼的孩子。为了给家人创造一份更好的生活，诺拉的丈夫穆罕默德踏上了从土耳其前往希腊的危险航程。诺拉想要和他一起走，但是穆罕默德却不同意。 我说我们是一家人，不管是生是死都要在一起，但我丈夫不同意。他说万一要是发生不测，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在他面前淹死，他受不了。他说我自己去，如果真主保佑我能安全抵达欧洲，那我们就祈求真主能让我们早日家人团圆。如果我真的死在路上，那也是主的旨意。 胡赛尼表示，冒着生命危险横渡地中海并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 他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作为一个叙利亚难民，在黎巴嫩的生活十分艰难，经济相当拮据，大多数人都在苦苦挣扎，每天的生活费只有不到4美元，获得医疗服务非常困难，孩子所能得到的教育机会也极其有限，行动自由受到限制。这样的生活让人们失去了他们应有的尊严，让每一天的日子都异常煎熬。前往欧洲的决定正是在这样的严峻情况下才做出来的。 胡赛尼前去看望的另外一位叙利亚难民比山，在丈夫带着9岁的大儿子奥姆兰从土耳其乘船前往希腊的时候，小儿子努拉丁还在他的肚子里。如今已经2岁半的努拉丁只在电脑屏幕上见过父亲的样子。 他们真是九死一生，离开这里是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大家都知道这一去路途艰险又漫长，我的孩子非常害怕，一直。 如今已经2岁半的努拉丁只在电脑屏幕上见过父亲的样子。 他们真是九死一生，离开这里是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大家都知道这一去路途艰险又漫长，我的孩子非常害怕，一直紧紧地抱着他的爸爸，尽管爸爸还想要安慰他，指给他看大海有多美，告诉他说就算有危险只要游泳就行了。可是他们要在海上航行四个小时，这是非常危险的，万一发生什么问题，谁也没法在海里一直游上四个小时。只要一想到我的孩子还有那么多的人在海上漂泊，我就觉得他们真的是死里逃生。 眼下比山和努拉丁正在等待，盼着能够通过家庭团聚项目前往欧洲与丈夫和大儿子会合。他们离开之后的这两年零七个月对比山而言宛如噩梦一般，她无法忍受与丈夫和儿子分离的生活。 When I asked her, well, would your family make the same decision again?She said, no. 比山告诉我，假如当时他知道会是这种结局，就根本不会让他们走，他会用双手圈住他们，把他们紧紧地锁在自己的怀抱里，哪怕是一分钟也不让他们离开。比山问我，这样的情况还要持续多久？为什么他要做一个难民？他还要做多久的难民？什么时候才能回家？我觉得几乎每一个身在黎巴嫩的叙利亚人都在问着相同的问题。如果可以，他们都想重返家园。为了逃避暴力和迫害，为了一个更好的将来，人们把自己的至亲送上橡皮小船，送上渡海之旅，都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活过明天，真是让人触目惊心。 On rubber boats and cross the sea, not knowing if they're going to live the next day. 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胡塞尼见到了来自利比里亚的18岁少年伊布拉辛。在努力前往欧洲的途中，他曾经两次被利比亚的武装团体抓捕关押，在逃跑的时候还中了枪。伤口还在流着血的时候，他被送上了驶往欧洲的小船。 We were about 130 people. 船上至少有130个人。偷渡客把妇女和小孩安排在船头，男孩和男人安排在船尾。因为身体虚弱，我一直在昏睡，直到驶进突尼斯海域的时候才醒过来。其他人告诉我，我们已经离开了利比亚的海域，现在是在突尼斯的领海了。在那一刻，我燃起了一点希望，因为我知道，哪怕是被突尼斯的海军拦下来，他们也会救我的命。船到意大利的时候，我心里想的不只是自己的伤势，而是开始思考未来。我的未来会是怎么样？我在意大利的生活会是怎么样？我要怎么融入社会？怎么学习？怎么才能像其他人一样开开心心地过正常的生活？就在那个时候，我不再悲伤绝望，晕头转向，我开始意识到，只有掌握知识变得更加聪明，只有努力学习尽早融入社会，我才能像个正常的人一样，每天醒来睁开眼睛就知道自己有机会重新开始好好生活。所以从那一天开始，我每天早晚都努力学习，用了6个月就学会了意大利语。 I was able to speak the Italian language and understand the language very well。 年轻的伊布拉辛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艰险，然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又是幸运的，因为有太多太多的人在横渡地中海前往欧洲的途中不幸丧生。在西西里岛的卡塔尼亚，胡塞尼踏上了一片埋葬着这些遇难者的临时墓地。 Most of these graves have no names. 大多数墓碑上都没有名字，只有一串数字，表示遗体发现的时间，还有一串代码，表明遗体被运上岸的地点。另外就是卡塔尼亚的字母缩写，没有一点痕迹能告诉你这个人是谁，来自哪里，家人在什么地方。只有零星的几处墓碑，被人放上了照片，写上了姓名和出生年月。走在这里，真是令人百感交集。这片墓地在提醒着我们，为了寻求尊严，人们踏上的这段旅程有多么的危险，多么绝望。为了逃离迫害、战争和贫困，这些踏上绝望之旅的人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And how desperate people get to find a measure of dignity. 全球范围内，目前只有不到1%的难民通过正式的途径得到安置。 胡赛尼表示，国际社会需要扩大收容难民的空间，增加让人们重新开始生活、重新拥有未来的合法途径。 These are human beings. 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人，和你我一样，和世界上的其他所有人一样，他们也有希望，有梦想，有期待。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在全球数百万流离失所者这样冰冷的数字背后，在每一个这样的数字背后，都有一个人的故事，都有一个值得尊重、值得铭记的人的故事。 Behind every single one of those numbers is a human story worth honoring, worth remembering. 刚才为您介绍的是阿富汗著名作家胡赛尼关注难民主题的新作《海的祈祷》，已经出版，其中文版呢也很快会由上海世纪文景出版公司出版。也请大家关注北京外语广播的官网 www.am774.co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请您关注北京外语广播的新浪微博，订阅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外语广播更多的节目资讯以及我们丰富的线下活动。好了，各位朋友，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吧。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提问，你在哪一刻觉得父母真的老了？ 当我发现我爸爬山爬得没我快了。 当我发现抽屉里茶几上摆放着他们不同的药品，但我毫不知情。 当我发现我妈需要越来越频繁的染发来遮盖越来越多的白发。 当我发现我问到这个问题会不禁心酸起来。 父母养我们长大，让我们陪父母变老。明月寄相思，月画中秋情。9月23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广播电视台9位主持人，联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9月23日上午10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 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